纪念平壤海运事业所成立70周年报告会在3月10号举行，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吴秀勇同志、有关部门干部、事业所的干部和职工参加。报告会上，吴秀勇同志传达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致平壤海运事业所职工和干部的贺词。贺词指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主体36年1947年3月11号成立了平壤海运事业所，还经8次进行现场指导，指明了企业的发展方向。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对发展大东江水上运输给予深切关心，为平壤海运事业所多次做了宝贵的教导，还屡次赠送了现代化的客轮和设备。贺词强调，平壤海运事业所成立后70年来，在两位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和深切关怀下，加强和发展成为了一个拥有很多客轮和货运手段以及雄厚的修船基地的水上运输基地。会上继报告后，有一些人做了发言。